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哦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 心上，你说想。

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好好的。